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十二章，守护神，第三十六集。 一个摄魂怪慢慢地从箱子里冒了出来，戴兜帽的脸朝哈利这边转来，一只闪着寒光生着界限的手抓着斗篷。教室里的灯闪了几闪，熄灭了。摄魂怪从箱子里走出来，开始悄没声地朝哈利快速逼近，同时发出低沉的呼噜呼噜的喘息声，一股渗透骨髓的寒意笼罩了哈利。 护神护卫， 哈利大喊， 护神护卫，护神。 然而教室和摄魂怪在消失，哈利再度坠入厚厚的白色浓雾，妈妈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响亮，在他脑海里回荡。 别碰哈利，别碰哈利，求求你，你要我怎样都行。 哈利， 哈利猛地醒转过来，他仰面躺在地板上，教室的灯又亮了。他不需要问刚才发生了什么。 对不起， 他低声说，坐了起来，感觉冷汗在眼睛后面往下流。 你没事吧？ 卢平说。 没事。 哈利扶着一张桌子站了起来，然后靠在桌上。 给。 卢平递给他一只巧克力吧。 把它吃了，我们再试一次。我本来就没指望你能一次成功。说实在的，如果你真的成功了，我倒会感到震惊呢。 更糟糕了。 哈利嘟哝着说，一口咬掉了巧克力蛙的脑袋。 这次我听见他的声音更响了，还有他，伏地魔。 卢平的脸色比平素更加苍白。 哈利，如果你不想继续，我完全能够理解。 我想继续。 哈利情绪激动地说，把剩下的巧克力蛙全部塞进了嘴里。 我必须继续。如果我们跟拉文克劳比赛的时候，摄魂怪突然出现了怎么办？我可不能再摔下来了。要是这场比赛再输了，我们的魁地奇杯就丢了。 那好吧， 卢平说， 你可能需要另外挑选一段回忆，我是说一段愉快的回忆，把意念集中在上面，刚才那个好像还不够强烈。 哈利使劲地想啊想，他认为去年格兰芬多赢得学院杯冠军赛时，他的心情无疑是非常愉快的。他再次紧紧抓住魔杖，在教室中央摆好了姿势。 准备好了吗？ 卢平抓着箱子盖问道。 好了， 哈利说，拼命让格兰芬多获胜的愉快想法占据自己的大脑，而不去想箱子打开后会发生的可怕事情。 开始， 卢平说，一把掀开盖子。教室里再一次变得寒冷刺骨，一片黑暗。摄魂怪向前滑行，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声，一只腐烂的手直朝哈利伸来。 护神护卫， 哈利大喊， 护神护卫，护神护。 白色的雾气笼罩了他的意识，周围移动着一些大而模糊的身影，接着传来一个新的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正在紧张地高叫， 莉莉，带着哈利快走，是他，快走，快跑，我来拖住他。 有人从房间里跌跌撞撞跑出来，一扇门猛地打开，一阵刺耳的嘎嘎狂笑。 哈利，哈利，醒醒。 卢平用力拍打着哈利的面颊，这次哈利过了一分钟才弄清自己为什么躺在一间灰扑扑的教室的地板上。 我听见我爸爸的声音了。 哈利喃喃地说，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他的声音，他想自己牵制住伏地魔，让我妈妈有时间逃生。 哈利突然意识到脸上有泪水跟汗水混在一起，为了不让卢平看见，他假装系鞋带，尽量把脸埋得很低，在袍子上擦去泪水。 你听见詹姆的声音了？ 卢平问，声音有些异样。 是啊。 哈利擦干了脸，抬起头来。 怎么，你不认识我爸爸，是吗？ 我，实际上，我认识。 卢平说， 我们在霍格沃茨是朋友。听着，哈利，也许今晚应该到此为止了。这个咒语特别高深，我不应该提出让你经历这个。 不， 哈利说，重新站起身来。 我还要再试一次。我想的事情不够愉快，所以才会这样。等一等。 他搜肠刮肚，一段特别特别愉快的记忆，他可以用它变出一个强壮有力的守护神。当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是个巫师，要离开德斯里家去霍格沃茨上学的那一刻，如果那还不能算愉快的记忆，他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才能算了。哈利集中意念，体会当时得知自己将要离开女真路的感觉。他站稳脚跟，再一次面对那个货箱。 准备好了， 卢平说，看上去他似乎在做一件违心的事情。 集中意念了，好，开始。 他第三次掀开箱盖，摄魂怪从里面冒了出来。教室里一片寒冷黑暗。 护神护卫， 哈利吼道。 护神护卫，护神护卫。 哈利脑海里的尖叫声又出现了，不过这次像是从一台没有调准的收音机里发出来的，忽高忽低，忽高忽低。他仍然能看见摄魂怪，摄魂怪已经停住了。接着一个巨大的银色影子从哈利的魔杖肩上喷了出来，悬在他和摄魂怪之间。哈利虽然两腿软弱无力，但仍然站着，他没有把握自己还能站多久。 滑稽滑稽， 卢平大吼着冲上前来。啪的一声，哈利那只模糊不清的守护神随着摄魂怪一起消失了。他跌坐在椅子上，感到精疲力竭，就好像刚跑了一英里似的，双腿不住地发抖。他眼角瞥见卢平教授用魔杖把伯格特驱赶进了货箱里，伯格特已经又变成了银色的圆球。 很出色， 卢平说着大步走到哈利面前。 很出色，哈利，终于有起色了。 我们再试一次行吗？就一次。 现在不行， 卢平坚决地说， 一个晚上练这么多就够了。给 他递给哈利一大块蜂蜜公爵最好的巧克力， 把它吃了，不然庞弗雷女士会来找我算账的。下星期还是这个时间？ 好的， 哈利说。他咬了一口巧克力，望着卢平把刚才摄魂怪消失后重新亮起的灯再次熄灭，他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卢平教授， 他说， 既然你认识我爸爸，那么也一定认识小天狼星布莱克了。 卢平迅速转过身来。 你怎么会这么想？ 他严厉地问。 没什么，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他们在霍格沃茨 也是朋友。 卢平的表情放松了。 对，我认识他， 他简短地说。 或者我以为我认识他。你最好离开吧，哈利，时间不早了。 哈利离开了教室，顺着走廊往前走，转过一个弯，绕到一套铠甲后面，一屁股坐在铠甲底座上， 吃起了那块巧克力。他后悔自己刚才提到了布莱克，卢平显然对这个话题没有兴趣。接着，哈利的思绪又飘回他的爸爸妈妈身上。他觉得全身无力，并且有一种奇怪的空落落的感觉，虽然吃了这么多巧克力。听见父母的最后时刻在自己脑海里回放，这固然很可怕，但是从很小的时候起，哈利只有这几次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不过，如果他隐约期待再次听见父母的声音，就永远不可能变出一个像样的守护神。 他们死了。 他严厉地告诫自己。 他们死了。反复听他们的声音，并不能使他们复活。如果想得到魁地奇杯，你最好控制住自己。 他站了起来，把最后一点巧克力塞进嘴里，朝格兰芬多塔楼走去。开学一星期后，拉文克劳跟斯莱特林比赛了一场，斯莱特林赢了，赢得很险。照伍德的说法，这对格兰芬多是个好消息。如果他们也打败了拉文克劳，就能排到第二名。于是，伍德把球队训练的次数增加到了每星期五次。这就意味着，算上卢平的抵御摄魂怪训练课，他比六次魁地奇训练还要累人。哈利每星期只有一个晚上可以用来做所有的家庭作业。尽管如此，他也不像赫敏那样表现得紧张兮兮。赫敏繁重的功课似乎终于令他招架不住了。每天晚上都能看见赫敏坐在公共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面前的几张桌子上全摊着课本、算术占卜图表、如尼文词典、麻瓜搬动重物的图解，还有一份又一份密密麻麻的笔记。他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话，被人打扰时总是恶语相向。 他是怎么弄的？ 一天晚上，罗恩小声问哈利。哈利正坐在那里写斯内普布置的一篇关于不可检测药剂的讨厌论文。哈利抬头一看，赫敏几乎被一大堆摇摇欲坠的书完全挡住了。 弄什么？ 上他所有的课呀， 罗恩说。 今天上午我听见他跟维克多教授，就是那个教算术占卜课的女巫说话，他们在谈论昨天的课。可是赫敏不可能去上课呀，那会儿他正跟我们一起上保护神奇动物课呢。还有厄尼麦克米兰告诉我，赫敏从来没有落下一堂麻瓜研究课，但那门课半数都跟占卜课的时间冲突，而他占卜课居然也一堂没落。 哈利眼下没有时间去探究赫敏那张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表的奥秘，他真的需要赶紧把斯内普的论文写完。可是两秒钟后，他又一次被打断了。这次是伍德。 情况不妙，哈利，我为了火弩箭的事去找了麦克教授，他有点跟我发火了，说我弄错了事情的轻重缓急。他好像认为我关心赢奖杯胜过关心你能不能活着，就因为我对他说只要你能先抓住金色飞贼，我不在乎你是不是被甩下扫帚。 伍德难以置信地摇摇头。 天哪，他朝我嚷嚷的那副样子，你会以为我说了什么混账话呢。后来我问他还要把扫帚留在手里多久， 他扭歪了脸，学着麦克教授严肃的声音说， 需要多久就多久，伍德。我认为你应该再订一把新扫帚了，哈利。飞天扫帚大全背面有一张订单，你可以订一把光轮2001，就像马尔福的那把。 凡是马尔福认为好的东西，我都不会买。 哈利淡淡地说。